上，你看起来似乎有许多话想讲，人潮在身边来来往往，我们靠很近却像隔着我，看着你湿的头发想帮你烫，终究只是静静听你骂自己傻，你说我应该有好对象吧，我为我一家没有回答，很高兴我的好 飞舞吧，轻轻飞舞。

怕忙不完，外婆的怕忙不完，送我许多的朋友返家，阳光沙滩海浪显得很脏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烟林醉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，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点点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留着脚印两对半，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送亲戚们，踩着薄暮走向渔北远望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看到夜色很模糊，远在回家的路上，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朋友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牵着人长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偏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，

我再一次体会寂寞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再次次与你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还是说不好的冷漠。早知如此与你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还是说不好的冷漠。早知如此 一次暖暖 今夜落花成冬，春来春去君无踪，徒留一帘幽梦，谁能解我情衷，谁将柔情深重，若能相知又相逢，共此一帘幽梦， 漆黑无声的海底。 2023暮年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明亮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，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广州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由你而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 所有故事为难了自己。 受伤要早点，高压是新观念，让你可以上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 今天新鲜快点再见， 美丽极限太漂亮，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的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却也能飞上起点，无所谓更大绝的缺陷，让彼此再高一点，空气再新鲜，再简单眼皮再尖，腰围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天，缺点变成焦点。 今天新鲜带给你再见， 美丽极限太漂亮，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的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我七十二变， 今天新鲜带给你早见， 美丽极限太漂亮，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的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却也能飞上青天，美丽极限太漂亮，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 注定灭别的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, right now. Oh, 美丽极限太漂亮，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的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。今天没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的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曾经赖在枕边的耳语，嘴上的笑意，暖得让空气都甜蜜。在星光下扛着孤独背影，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，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。幸福是和你共同的回忆，场景总更加像你，我依旧而你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

两个人的森林，把体温交换成共同的记忆。世界很远，心很近。 精彩，人